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是下午的5:11，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今天有陆宇光和何建中为大家主持。何建中你好。 Hello, 陆宇光你好。 何建中，我们第一节的节目时间想跟大家谈一下有关于终审法院昨天就着一宗同性伴侣权利的司法复核上诉案就颁布了裁决。那都一件都相当之重要的案件来的。那那个裁决的是什么呢？那就讲的就是其实上诉人都提出说，究竟是同性伴侣在宪法上有没有同性婚姻的权利呢？以及是政府现在不承认外地同性婚姻的做法有没有违宪呢？这个的问题呢，终审法院都一致是驳回这两个问题的上诉的。不过呢，就着一个问题呢，就判呢上诉人呢是上诉得值的、哦。咁呢个问题系咩呢？咁就係讲緊，如果 ,ok, 如果冇呢个同性婚姻嘅权利啦，咁有冇一啲嘅替代方法可以喺法律上面承认同性关系呢？咁终审法院呢就以多数嘅法官嘅比例呢就裁定呢，而家政府系未有確立一个所谓替代嘅框架，即係同性婚姻以外嘅一个替代框架，俾同性伴侣关系获得法律承认呢样嘢咧，法院认为系违宪嘅，就系违反咗系人权法案嘅所享，即系呢个上诉人所享有嘅权利嘅。何建中， 我谂即系大家都好关注啦，即系呢个案件啊，同埋即系尤其是头先你所提到就系话，法官觉得将佢哋排除喺婚姻制度之外咧，就冇即系违宪，冇违反嗰个基本法，但系咧就。佢需要替一个替代嘅途径，咁咩叫替代途径呢？吓，咁大家要可以讨论啦。第二就系法律上承认嗰个含义系咩呢？因为我起码据我有限嘅认知，你法律上承认一个系承认你哋嘅关系，但第二就系话你嗰个关系引申出嚟嘅嘢，包括可能系无论喺政府又好，私营机构当中嘅福利啊，各样嘅提供啊。甚至领养的孩子啊，各样嘢，咁呢个咧就其实似乎法官就冇讲得好清楚，要涵盖边一啲范围。 咁换言之咧，其实呢度咧都系其实法官嘅判词都有写到咧，咁就系让政府咧喺订立呢个嘅同性婚姻以外吓，所谓替代法律框架上面咧，系都有好大好弹性嘅一个酌情权咧，去订立呢一个嘅法律框架噶。咁而咧就系法院咧都喺呢个嘅裁决咧。系即将呢个裁决咧，系暂缓2年生效啊！咁换言之咧，其实政府就可以利用呢2年嘅时间咧，去订立呢个所谓替代法律框架啦。咁或者都讲讲咧，今次呢件案件嘅背景先啦吓。今次嘅案件咧，上诉人咧就系彩虹行动兼文呢个社民联嘅成员岑子杰啊。咁佢2013年咧就同佢嘅同性伴侣咧就喺美国纽约嗰度咧就系缔结咗同性婚姻啦。咁由于咧即香港冇法例咧就俾呢啲嘅同性婚姻系获得承认啦。咁所以上诉人咧就向法院就提出司法复核。咁佢系咧系上诉法院咧系败诉噶。咁所以佢今次咧就上诉。导致到终审法院，咁而今次咧就系头先都讲啦吓，同性婚姻咧就系终审法院咧就一致裁定咧系现阶香港嘅法律咧系唔承认嘅，咁但系咧就认为咧头先讲嘅法律框架，即系呢个替代方案方面咧，就认为咧政府未做呢样嘢咧就系违宪。咁睇到咧，其实今次呢件事件咧都即系听落都系有相当嘅争议性啦。事实上咧喺终审法院入边咧都系有一个争议存在嘅，咁因为咧，今次嘅判决之中咧，系有3位嘅法官咧，就系裁定头先讲嘅，政府需要订立呢个替代框架啦吓。咁但系其实另外2位嘅法官，包括咧就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咧，嘅系唔同意呢个嘅裁决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嘅裁决咧系3-2咧，咁啊裁定政府系需要订立呢个嘅替代框架。 咁认为政府应该订立替代框架嘅即系几位法官咧，就包括系终审法院嘅常任法官李仪啦、霍绍刚啦，以及就系非常任法官咧就系祁显义啊。咁佢哋就认为咧吓，点解佢哋觉得即系同性伴侣系需要有一个嘅替代嘅法律框架咧吓？因为佢哋认为咧吓，同性伴侣系需要咧有一个嘅法律承认框架去满足佢嘅基本社会需求，同埋咧获取合法性嘅身份认同，免至到咧佢哋觉得自己系低人一等，并且咧就感到佢哋呢种委身稳定嘅关系咧就不获得肯定啦。咁呢个就系佢哋认为咧系政府需要订立一个嘅法律承认嘅框架啦。咁而咧亦都认为咧系呢个政府未有呢个框架嘅有咩问题咧？咁因为咧就系人权法案咧就系当中咧就提及到咧就系私生活吓不应该受到干预噶。咁而同性伴侣而家喺生活上有咩嘅干预咧？咁就系佢哋可能日常嘅生活之中有啲嘅实际嘅困难啦，以及咧佢哋喺司法复核嘅法律程序里面咧系受到咧公众关注而系承受各种嘅压力啦，同埋法律费用。咁所以咧认为今次即系政府系未有呢个嘅同性伴侣嘅承认框架，系令到咧呢啲同性伴侣呢个私生活同埋尊严咧系受到干预同埋侵害嘅。咁究竟政府要做啲乜嘢咧？即系换言之吓，咁法官就认为咧，政府要喺决定呢个嘅法律承认框架要包括乜嘢嘅权利同埋责任。咁但系咧，就法官都认为咧，政府喺订立呢个框架方面咧系有弹性嘅酌情空间啊。当中包括咧就边啲系同性伴侣应该享有嘅所谓核心权利咧吓，即系话如果系呢啲核心权利系一定要有嘅话，咁咧呢啲同性伴侣咧将来有一个框架之后咧，呢啲嘅权利必须要俾佢哋噶咯。咁但系边啲先至系核心权利咧，一定要俾佢哋咧？咁可能咧呢个就真系交翻俾政府咧，去到有一个酌情嘅一个订立嘅过程啦。何建中 啊，系啊，所以我谂而家呢一个判决，我会认为系提供更多嘅问题多过提供答案，因为婚姻制度，法官又觉得即系唔接纳同性婚姻又冇违宪，咁但系我哋一路嚟讲，即系如果喺个异性婚姻嘅基础上，咁你伴侣就可以讲未结婚就叫做伴侣，咁但系而家佢又唔觉得需要立法俾同性结婚，但系俾同性伴侣有一定嘅权利，咁嗰个权利系同系咪同异性婚姻嘅关系嘅比较咧，系点样咧？两者嘅关系系点样咧？咁呢个都我相信都好考政府去点样去理解呢一个裁决。咁因为政府好明显系一定要有跟进嘅，因为只有两年嘅宽限期。咁政府嗰个框架有几阔有几窄，又会影响到将来会唔会有进一步更多嘅司法挑战。 讲咗咁耐咧，即系关于同性伴侣嘅法律承认框架，咁究竟有咩可能性咧？其实坊间都已经好多讨论噶啦，咁包括会唔会系某啲国家所推行嘅一个民事结合嘅制度咧？咁但正如你头先所讲啊，其实民事结合如果系同性伴侣可以享有嘅话，会唔会都有啲嘅异性伴侣走出嚟话啊？其实我哋都应该要有一个嘅民事结合嘅制度咧？ 好多异性都唔系好想结婚嘅，而家呢个年代。 咁呢个系即系首席法官张举能啦，以至一啲法律界嘅人士咧，都有即系提出。出過一啲嘅討論啦，咁至於就係訂立呢個框架嚇，有兩年嘅時間啦，咁其實都可以想象咧，面對好多嘅挑戰嚇，因為始終咧即係同性嘅伴侶嘅權利咧，相信喺香港嘅社會都一定係仍然有唔少嘅爭議啦嚇。而家有啲嘅雖然即係有啲嘅調查都見到香港嘅社會係接受同性伴侶嘅程度係多咗啦，咁但係都仍然有唔少嘅人士咧係認為咧係有一個唔同嘅意見嘅咁所以政府喺定立呢個框架嘅時候咧，可能咧都面對好多嘅困難嘅嚇，點樣可以滿足到社會上面即係唔同人嘅意見咧嚇？咁呢個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嚇，即係究竟邊啲嘅權利應該俾佢哋咧咁。咁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嚇。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大家點樣睇？尋日呢個終審法院就住同性伴侶權利嘅一個判決咧，咁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咁。咁另外都要留意啦，即係何建中啊，即係近呢幾年啦，都有唔少嘅人士啦，即係好多都係同性嘅伴侶啦。佢哋就住咧即係唔同嘅一啲政策上面，佢哋所享有嘅待遇嘅差別咧，就提出一啲嘅司法複核啊。咁包括係。 即係呢個嘅公務員配偶福利啦，合併評稅啦，咁啊提出司法覆核嘅，咁有一啲嘅裁決咧都已經係判佢哋咧係勝訴噶啦，咁而咧有啲嘅裁決咧係暫時勝訴，咁但係都仍然有待係政府上訴嘅，咁就係包括遺產繼承權啦，以及咧就係公屋嘅家庭成員身份等等咧，就係都仍然係法律程序當中嘅。好啦，而家呢个裁决咧就係话政府咧係需要去订立一个承认同志伴侣嘅法律框架，咁又会对即係往后呢啲同志伴侣嘅权利有啲咩嘅影响呢？但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好啦，有一个交通消息都要同大家讲下先啦，就由于欣澳站同青衣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啊，东涌线同机场快线列车咧就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嘅，大家要留意啦。侯建中啊，呢个时候我哋都访问啲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吓。有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副教授孙耀东啊，孙耀东你好， 系你好啊，陆宇光同埋侯建中， 系你好。 不如都同我哋分析一下个判词先啦。首先咧就系、是、法院咧都仍然系一致裁定啦吓，香港嘅法律咧系唔承认同性婚姻啦，亦都即系换言之讲话，法律所赋予嘅宪法权利咧，只系俾异性婚姻，并将呢个同性婚姻排除在外。你点样睇呢个嘅判决咧？ 喂，首先咧就係第一樣咧，就係其實都有幾多嘅同志伴侶咧，我都相信會係首先會對於呢個婚姻制度去繼續排除佢哋在外咧，都有少少失望嘅，因為其實都見到隨住我哋以往一啲唔同嘅研究咧，都其實見到喺香港裏邊嘅同志伴侶，其實都同異性伴侶一樣咧，對於婚姻個制度，無論係佢嘅一個所謂一個象徵意義啦，又或者佢真係實質能夠帶到嘅保障咧，其實都幾想去進入呢一個制度嘅，咁尋日始終咧都係一個幾確實咁樣去講咗話啊，暫時嚟講，作為去進入婚姻制度裏面咧，都係一件幾難嘅事情啦。咁但係正如頭先你哋討論都有講到啦，佢其實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一步咧，係喺講緊一對同志伴侶喺社會上面其實會由生老病死裏面一路面對咁多嘅人生嘅困難咧。尋日至少係法院好清晰地係話，政府有呢一個責任咧，需要令到佢哋唔再覺得自己係俾人哋好似一個二等公民咁樣，有好多方面有唔同嘅對待。其實無論我自己以往嘅研究啦，又或者好多係譬如平機會有做過嘅研究，都會發現其實社會上面咧，同性伴侶同埋異性伴侶咧，都真係有好多嘅生活嘅層面裏面咧，係有受到不同嘅對待。咁頭先提到嘅話啊，嗰個框架究竟要點樣寫啦，同埋乜嘢係包含喺呢、這個核心權利裏面咧？我會好促請即係當局去諗呢一啲議題嘅時間咧，其實唔可以將嗰個核心權利呢個定義咧去定得太窄嘅，因為其實首先一樣嘢，大家就可以想象，其實一對異性伴侶同一對同性伴侶裏面，其實佢哋都會經歷好多人生高低起跌啦，面對生老病死中間嘅議題咧，其實都幾難想像會有幾多嘅唔同嘅。咁而第二樣就係頭先你哋都有提過問題，其實喺近年都見到咁多司法覆核嘅案件啦，如果將嗰個核心權利個定義定得太窄的話咧，其實就會再繼續出現翻之前嘅情況，就係話政府已經定立咗呢個框架，定立咗乜嘢係核心權利。咁但係如果同性伴侶依然喺好多方面面對住好多困難咧，又會再有嗰一啲無論唔同嘅爭拗啊，甚至乎又再有多一啲法律嘅官司嘅出現咯。 啊，孫教授啊，咁即係法官提咗個替代法律框架。咁海外有冇啲可以參考？即係話，唔俾佢正式結婚，但係有一個替代法律框架，可能享有類似嘅權利。咁同埋下一個問題就係，如果同性伴侶可以，咁異性伴侶得唔得呢？因為好多異性都係未必想結婚，但係佢哋都係伴侶嚟嘅，咁又點樣處理呢？ 係，我覺得呢個都會係即係尋日可能即係好多人去見到呢、這個嗰、那個判決之後就諗咩叫替代框架咧？因為相對上呢、這個即係可能香港冇咁多討論。咁即時就住同性伴侶呢樣嘢咧，咁我哋就可以諗到有一啲地方裏邊佢哋就有民事結合呢一樣嘢啦。咁譬如睇英國咧，就佢哋當地咧係喺同性婚姻係俾同性伴即係有同性婚姻之前，同性伴侶咧就會進行民事結合嘅。咁但係嗰個民事結合咧，其實講緊嘅除咗係 話嗰一個宗教嘅意味啦，又或者嗰個文化包袱之外咧，其實佢為嗰對伴侶提供嘅保障咧，其實都係好一致嘅。咁而另外一個都幾得意，喺香港可能相對上比較少討論嘅一種制度咧，就係、是、叫事實關係證明。呢、這個咁喺澳洲就會多啲去實行。講緊咧就係、是、其實佢甚至乎將嗰個定義咧，其實係有少少唔係再將佢咁同性別啊，又或者嗰啲傳統文化去掛鈎，就係、是、話啊，其實呢兩個人究竟喺佢哋嘅生活上面能唔能夠提供到一啲證明，其實佢哋真係大家係好有啲依靠嘅咧。咁譬如可以講嘅依靠就係、是、譬如話啊，一齊會唔會有一啲金錢上面一齊去，譬如為佢哋住嘅地方去有金錢上面嘅負擔，跟住啊佢哋一齊同住啊，咁所以佢哋去登記呢個事實關係證明嗰陣，其實講緊嘅嘢就突然之間係一個幾唔同嘅諗法，就係、是、啊呢兩個人能唔能夠證明得到，其實佢哋喺大家嘅生活裏面其實真係一個擔當好重要嘅位置啦。咁頭先你提，其實嗰個題目都好得意，就係、是、話如果有呢個嘅民事結合嗰陣咧，其實會唔會有啲異性伴侶就會問話點解淨係同性伴侶可以咁樣去登記，我得唔得咧？咁而呢個例子咧，原來其實唔係就係一個理論嘅例子，英國其實真係有發生過咧。仲要打到去法院嘅，因為咧當地佢哋除咗有呢個民事結合之外咧，仲有性傾向嘅歧視嘅。咁喺嗰一個案例裏面咧，反而就係一對異性伴侶咧，就係話點解呢個嘅民事結合淨係俾同性戀者，係咪我嘅異性戀呢一個性傾向被歧視而唔可以進入民事結合呢？而最尾個法院咧係判埋話，其實異性嘅伴侶都應該可以去進行民事結合嘅。咁我都其實即係覺得呢個框架，呢個點樣去諗唔同嘅可能性啊，同埋中間點樣去定義呢個核心權利咧？即係聽落兩年好似係話一個唔短嘅時間啦。咁但係其實一個生活一個生涯裏面其實會有咁多嘅層面去接觸得到，而呢一啲框架相對上好坦白，喺香港可能好少人係有諗過，甚至乎係有考慮過嘅時間。其實兩年都唔係話一個好長嘅時間，而政府其實同埋當局都真係好需要去諗點樣去處理咯。 頭先有關於咧呢個承認同性伴侶框架方面咧，我想咧請你講多少少，因為即係無論係民事結合啦，又或者頭先你提到嘅關係證明等等咧，咁其實是怎样去证明这一对的人士是一对伴侣的关系呢？因为我都见到就是判决之后坊间的言论都说啊，因为这个的法律框架都涉及就资源的分配，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有些人是就是随意地去结成民事结合而走去就是就是去到获取公共资源，就担心有一个滥用情况，就是有这些言论出现。所以以外地的例子，一些的民事结合或者是关系证明是有啲乜嘢嘅門檻嘅咧？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得意嘅問題，因為我覺得即係相對上可能因為譬如民事結合啊、事實關係證明，咁事實關係證明嗰個又再唔同啲啦。但係以譬如民事結合嚟講，其實當佢喺英國嗰度去進行嗰陣咧，其實除咗嗰個拎走咗嗰個文化意義上面咧，無論佢係能夠為嗰對伴侶帶嚟嘅保障啦，又或者其實佢當地見得到啊嗰一啲嘅同性伴侶去進入嗰一個民事結合嗰陣，其實同一個婚姻不是有太大嘅分別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頭先嗰一類嘅擔心，其實我又唔覺得係話會同一啲異性伴侶會去所謂進行即係、就是、以上嗰一啲嘅啊，佢哋究竟係咪即係喺一段關係裏面啊？我唔覺得其實會有好大嘅差別咯。 嗱，孫耀通啊，由於仲要同你傾下有關於即係究竟定立呢個框架嘅時候，應該要俾呢啲同性伴侶啲乜嘢嘅權利啦，嚇係有啲乜嘢先係為之核心權利咧？咁呢個制定過程應該要點樣做咧？點樣去平衡各方嘅意見？我哋不如五點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嘛？ 好啊。 嗱，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 网上流传片段，相信是岭南大学的迎新营有涉及意识不良的游戏。岭南大学表示已经就宿舍迎新活动涉嫌不雅行为同学进行调查，并准备召开学生纪律委员会处理有关个案。校方话着手成立专案小组检讨来年迎新活动安排。发展局表示，辖下部门在风暴过后清除潜在风险的招牌、树木、棚架等的行动已经大致完成。直至昨日，屋宇署共发现73宗需要跟进的个案，主要涉及松脱招牌、棚架、窗户或受损毁建筑物，已经即时同相关承建商跟进。屋宇署亦都完成巡查118个位于主要道路旁的私人建筑地盘，当中发现9个地盘的设施有轻微损毁，有关承建商已经完成或正进行修复工作。树木管理部门处理了大约14500棵受风暴影响的树木，包括移除大约6000棵已经倒塌或有危险的树木。教育局2023-24 学年共举办五轮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第一轮测试下个月28号举行，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而有意担任中小学或幼稚园教师的人士，他们可由本周五至本月21号透过教育局网上申请系统报名。本学年起，所有公营学校、直资学校和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新聘教师，包括新入职教师和转校教师，必须在测试取得及格成绩，方可获考虑聘用。有关要求适用于教师职系的所有职级，包括校长。印度将于本周末举行20国集团峰会。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要求中国搁置与印度的争议，在峰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印因为边境问题关系紧张，被问到争议会否盖过20国集团峰会，沙利文说如果北京想扮演搅局者的角色，这个是他们的选择，但是印度、美国和20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将鼓励中国在气候、债务减免、技术等方面以建设性方式参与，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贡献。中国外交部日前指，中方历来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20国集团的相关活动，又指目前中印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方认为中印关系保持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港铁宣布，由于欣澳站同青衣站之间有信号故障，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咧系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而康庄道往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接近红隧收费广场。山顶道系有锯树工程，近住滨吉道全线需要封闭。现时山顶消防局一带咧系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马纪仙峡道往山顶道方向近住白家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到爱都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系较为车多噶。新界区大埔公 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屯门往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友爱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山顶道嘅锯树工程，山顶道嘅锯树工程近住滨吉道咧，咁而家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山顶消防局一带咧都系交通繁忙噶。另外提翻大家，屯车隧道有紧急维修，往屯门方向管道慢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 要言之有物。又要 第一次同佢做节目嗰时， 梗系要摆事实，讲到 电话多到爆晒， 准时翻到节目。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哋等紧你。 喺明枪暗箭、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不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不想有糖果味和五颜六色包装的烟仔引你的仔女去试，想有些方便又有效的戒烟方法帮家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言不知也，其他管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尋日終審法院就住就係同性伴侶權利嘅司法覆核上訴案咧，就作出裁決，係判咧呢個部分嘅地方咧係上訴得席嘅。咁就係講緊咧，政府未有就住同性伴侶嘅法律承認框架制定咧，就係有違憲嘅咁。咁啊，何建中啊，我哋就喺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學者，中華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副教授孫耀東傾緊嘅，請翻佢哋出嚟先。孫耀東你好。 你好， 你好。嗱，头先就提到咧，就系政府，即系法院就都讲紧啦，政府就系要咧，系就系为住同性伴侣，就系订立一个法律嘅确认框架啦，吓。咁并且咧，就系要喺框架之内咧，就系包含乜嘢嘅权利责任咧，有一个嘅制定嘅一个权力嘅咁。你认为啊，系有啲咩嘅权力应该系权利吓，应该要俾呢啲嘅同性伴侣咧？头先你都提，即系多次提到话，即系唔希望政府订立得太窄啊，并且又讲到话咧，即系好多时生老病死好多嘅一啲问题咧，系有啲差异对待。你觉得应该有啲乜嘢嘅权利吓，系要俾呢啲嘅同性伴侣咧？ 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都會係即係嚟緊兩年會有好多唔同意見嘅人士去討論嘅一個都會好大嘅題目嚟嘅，因為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同性伴侶同埋異性伴侶其實喺生活上面都會面對住好多嘅東西。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可以講一講平機會，其實佢哋喺2019年嘅六月嗰陣咧，就同揾咗一間嘅律師行咧去睇下話啊，其實喺香港嘅法律面前咧，其實係同性伴侶同異性伴侶有幾多嘅差異對待咧？咁啱啱睇咧，佢哋係其實列出咗超過100個嘅領域啦。咁佢哋將佢即係擺咗喺差唔多好似喺20個 嘅方面嘅，咁包括有一啲就係話啊反歧視啊，有一啲甚至乎咧係大家可能少諗到啲就啊，譬如破產嘅時間，原來即係因為呢一個關係係喺香港唔承認，原來哦、啊、同性伴侶同異性伴侶咧係其實又有唔同嘅對待。個另外就係好多係一啲近年都有諗過嘅，譬如係話健康方面啊呢一啲公共服務嘅使用方面，同埋咧其實我覺得頭先你有一個點咧好重要去指出嘅，其實咧係講緊嘅同性伴侶同異性伴侶喺社會上面唔應該有差別嘅對待咧，其實唔單止係講緊嗰個權利啦，其實亦都係講緊嗰個責任嘅。其實呢一即係就住尋日呢一單案件，我都記得咧，其實早幾年嘅時間，當岑子傑咧佢其實去打呢一單官司嘅時間咧，其實佢自己都好強調呢一點係，其實唔單止係講緊同性伴侶嘅權利，亦都係責任。其實甚至乎喺啱啱講緊個平機會嗰個報告裏邊咧，其實一點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當如果同性伴侶咧係冇受到社會上面喺有一啲領域裏邊去承認的話咧，其實有時有陣時咧，甚至乎都會對同性伴侶嘅限制啦，又或者个制约咧，其实系会少咗嘅。咁所以嗰个其实当中系亦都包含话呢一啲嘅权利啦，同责任啦，点样先至系划话啊？有一啲嘅我哋需要喺呢一个领域里边就去承认同性伴侣，另一啲就唔需要咧。其实呢个核心嘅权利都真系会系一个好难嘅议题咯。 嗯，或者我都引述咧，就系今次裁定部分上诉得席嘅几位法官嘅判词里面都提到话咧，系其实呢啲同性伴侣咧喺私生活上面咧系有一啲嘅受到干扰嘅地方、干预嘅地方。咁包括咧就系其中一人咧就喺医院度留医啦吓。咁佢嘅伴侣咧究竟有冇权利去到探访？有冇权利得到佢嘅医疗资讯？同埋咧就就住咧佢嘅医疗嘅诊断啦吓、治疗咧就作出决定咧。咁呢个咧就系需要去思考啦。另外咧就亦都讲紧话咧系一啲情况系，譬如系佢哋究竟有冇即系当呢个嘅关系吓，感情关系去到终结嘅时候，佢哋一啲混合起嚟多年嘅财产，究竟点样去处理咧？呢、這个咧都好似系咧系关乎到呢啲同性伴侣嘅私生活嘅部分啦。咁嗱，不过呢个时间我哋都讲多少少呢个交通消息先吓，唔好意思。今日就话咧系由于欣澳站同埋青衣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啊，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列车服务咧有以下嘅调整噶，咁包括咧。就是机场快线和东涌线是维持列车服务，不过班次就会比较疏啲，服务调整就如下：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到博览馆站就维持15分钟一班车，东涌线来回香港至青衣站就维持5分钟一班车，东涌线来往香港至到东涌站就维持15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来往香港站和博览馆的行车时间就需要额外5至8分钟，而东涌线的行车时间就预计亦都系需要咧，系五至八分钟嘅额外吓。唔好意思，需要当下，即系头先都讲咗一啲嘅例子，包括即系同性伴侣嘅可能喺权利上面嘅差异啦吓。头先你都提到责任啦。咁但系政府要订立呢个嘅承认嘅框架同埋权利嘅法律框架嘅过程之中。我頭先都講到啦，可以想像到咧，係有好多唔同嘅爭議聲音啊，即係包括而家香港都可能仍然有人對於呢個同性伴侶權利咧係唔贊同嘅。咁你認為應該點樣去制定咧，或者點樣去即係喺香港呢個特定嘅環境之中，應該點樣去做先至係得到社會嘅一個共識咧？ 坦白講，我覺得其中一個即係會冇辦法地去，其實見到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國家裏面會出現一個爭議點咧，相信會最大嘅爭議嘅聲音咧，就係喺一啲有關乎到，譬如係能唔能夠去領養啊，又或者呢一啲家庭成立嘅。咁呢個冇辦法地，其實喺好多嘅地方裏面咧，佢去承認同性伴侶嘅關係嘅過程當中，係一個進程嚟。呢個都係一個幾大。有時社會有爭議的聲音，是譬如有領養啊，社會上面即始終對家庭啊、小朋友呢些很多固有的黑板印象的時間咧，是一個會可以想像得到在嚟緊兩年有機會會出現的一些幾多爭議的地方咯。 嗯，的確咧，有些立法會議員咧喺判決之後啦，咁都提出話咧，即係如果係俾咗一些嘅權利俾呢啲嘅同性伴侶。 擔心會影響到香港的家庭觀念啦，嚇，同埋即係即所謂一夫一制、一夫一妻制嘅文化啦，咁即係佢哋有呢個擔心。咁而咧，即係呢啲嘅政府嘅立法工作都需要去經立法會啦，咁嚇。 係啊，我覺得呢個其實都無可避免地係其實一啲爭議或者一啲唔同嘅聲音，社會上面應該都係去有唔同嘅可以唔同嘅人都可以講到出嚟。但係我覺得另一樣咧，其實可以去睇翻嘅就係話，其實喺全球嚟講咧，都已經有確實有幾十年去定立咗嘅一啲研究結果，就係話其實同性伴侶佢哋嘅小朋友咧，其實真係同異性伴侶係無異，甚至乎有一啲嘅研究咧，仲指出係話啊，因為一啲同性伴侶嘅小朋友係見到其實社會上面有咁多唔同嘅差別對待啊，唔同嘅歧視嘅時間，甚至乎係令到佢哋係更加了解咗啊，其實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點啊，點樣去更加喺去諗愛啊，同埋尊重有一個唔同嘅諗法嘅。咁所以我覺得中間其實有好多東西係其實有討論。甚至乎是令到更加多中间一些的不同的想法、啊、可以通过中间的讨论去厘清得到咯。 OK， 好，唔该晒孙耀东，多谢你啊。 好啊，多谢你。 孙耀东就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的副教授嚟噶。咁各位听众对于呢个议题有咩嘅意见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是陳教授的鏡。我們今天再看看一個超級大情聖 Vladimir Nabokov， 他寫給他的妻子 Vera 的一封情信，他裡面說到 How can I explain to you my happiness, my golden wonderful happiness？ 我怎麼可以向你解釋我的快樂的泉源， My happiness, my golden 金色的 wonderful 很正的 happiness， How much I'm all yours，我有几咁全属于你嘅咧 ？How much I am all yours, with all my memories, poems, outbursts, inner whirlwinds。我嘅所有记忆啦，我嘅所有诗啦，我嘅所有 outbursts 即系爆出嚟嘅一啲情绪嘅表达啦 ，inner whirlwinds 肚里面嘅心里面嘅一啲我哋所谓 butterflies 啊。即係攞攞亂啊嗰啲咁嘅東西啦 ，OK？ Or explain that I cannot write a word without hearing how you will pronounce it。呢句寫得非常非常之漂亮。我點樣可以同你解釋？心裡面我就要諗到你讀出嚟、講出嚟嘅時候、那個聲音係點樣嘅。我一定要聽到呢個咧，我先至寫到一個字落嚟。好啦，今日講到呢度非常之浪漫嘅一個人 ，Vladimir Nabokov。 大家可以上翻我哋英式英语一分钟嘅 podcast 网页，就会睇到呢段文字噶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繼續討論咧，就係終審法院判決咧，就係同性伴侶權利嘅司法覆核上訴咧，就係部分上訴得席啊，就係講緊政府未就住呢個嘅同性伴侶嘅關係定立一個法律承認嘅框架咧，係違憲嘅咁。咁好啦，即係換言之咧，政府要喺兩年嘅暫緩期內咧，就要定立呢個承認同性伴侶嘅法律框架，並且咧就係確立佢哋嘅權利啦。究竟有點樣去定立法咧？有啲乜嘢嘅關注點咧嚇？咁呢個時間何建中啊，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一位律師嘅江玉寬啊。江玉寬議員你好， 你好，兩位你好。 嗱，頭先都有同學者討論到啦，即係相信咧嚟緊呢個嘅法律框架嘅定立咧，會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工程啦，同埋都會有唔少嘅爭議存在啊。你覺得應該點樣做法會比較好啲咧？係咪要一個大型嘅諮詢咧？同埋即係喺一個即係意見咁分歧嘅情況之下，點樣攞到一個框架嘅共識咧？ 好啊，嗱，其实咧喺嗰个判决书里边咧，我自己都觉得系写得相当之详细嘅法官。咁其实喺判决书里边咧，佢都有少少系着墨讲过，其实嗰、那个可以考虑嘅因素系啲乜嘢嘢，或者有啲乜嘢嘢政府系可能嚟紧都会要谂嘅咧。咁佢哋都有咧，係即係俾少少例子出嚟嘅。當然，其實喺整個案例裏，即係整個判詞裏面都有100頁到啦嚇。咁除咗話佢分析，即係法庭其實法官係分析咗點解佢嗰個裁判嘅原因之外咧，其實亦都好大程度上講得好清楚咧，係將呢一個咁大嘅一個所謂嘅叫做嚟緊嘅一啲做法咧。个酌情权咧系交翻俾行政同埋立法机关嘅，呢个系好重要嘅写得。 咁系啦，头先就讲到话，即系个分歧啊，即系社会个分歧可能会好大啦吓。就住究竟即系同性伴侣应该享有边啲嘅所谓核心权利咧，咁都有好多嘅讨论啦。你觉得点样去即系政府点样去定立呢个框架个方法应该系点样呢？ 我諗咧，首先就要將究竟我哋而家要所謂嘅定立呢一個框架當中咧，我哋有幾樣嘢要諗嘅。第一就係話有關嗰個同性關係嗰個定義啦，係咪？因為喺判詞裏面都有講到，究竟點樣定義法嗰個都重要嘅。譬如有冇年齡嘅即係嘅限制咧？有冇話一定要一齊去居住嘅咧？如果有嘅話，要居住幾多年咧？啊！呢個第一，即係呢個都係要，即係行政機關要去首先要去諗下先。好啦，頭先你講到嘅就係權，我哋諗咗嗰個其實個框，即係嗰個我哋個 form 先，嗰個形式。好啦，跟住我哋就要諗下有啲乜嘢權個權利啊，有關嘅範圍要去到幾大咧？嗱，呢一度咧法，即係其實法官咧喺嗰個判詞裏邊咧。其实甚至话参考翻一啲我哋睇翻欧洲国家咧，其实佢哋都系俾翻有关嘅即系缔约国咧，其实佢哋系有一个佢哋绝对嘅一个叫做酌情权，因为咧每一个国家都有佢哋或者地方咧都有佢哋嘅唔同嘅譬如一啲文化啦，系咪啊？佢哋一啲传统啦，或者佢哋个社会嗰个共同嘅观念都有啲唔同。咁所以咧系交翻，即系其实系会交翻俾政府去决定。咁好啦。有啲乜嘢範圍呢？咁其實咧個範圍都可以好廣闊嘅，譬如喺案例裏面有講到咧，譬如可能係牽涉到物業啦，係咪共同嘅物業啦，或者大家嘅可能會唔會有一啲赡养嘅問題啦，譬如係我哋叫做遺產啦，遺產或者係稅務等等，咁都好多嘅，其實。可以真係好闊，咁政府要點樣做呢？除咗話要諗下嗰個同性伴侶同性關係嗰個形式 ，OK， 我哋要第一要設立究竟咩形式 ，OK 係會而家係想喺呢個框框裏面受到保護。第二就係我哋要保護佢哋嘅乜嘢嘅權利。而家如果我哋分階段去睇邊一啲，我哋想去行先呢？ 江玉峰议员，咁我谂你做立法议员咧，就肯定好关心个公共资源点样运用啦，吓、啊，即系其实即系譬如你同性伴侣即系认同咗之后，或者可能有个替代框架，咁你头先讲有一啲可能系即系私人领域嘅嘢，譬如你话遗产啊嘅嘢，但系譬如话申请公屋或者啲好稀缺嘅资源，咁点去定义嗰个需求会有几大，引起嗰个公帑有几多？其实呢个系都系即系。可大可小，可以咁讲，喺福利嗰个层次， 又或者就公共资源系咪政府喺定立呢个承认框架时候需要考虑嘅嘢咧？ 要嘅，其实喺个案例里边咧都有其实略略咧吓提下嘅，就系话有一啲咧就系可能系佢哋喺个同性伴侣之间，佢哋自己一啲私人嘅一啲关系系咪，或者一啲私人嘅权利。有一啲咧就係牽涉到對外，好似你哋頭先講，譬如牽涉到公帑嘅。咁如果你問我，當然啦，如果喺個社會嚟計係減少嗰個大家嘅爭議，想呢樣嘢盡量去到行快啲嘅話咧，可能喺第一個階段咧，我哋係要先處理咗一啲，唔好話牽涉咗一啲對外嘅先。好似你哋頭先講，譬如繼承啊嗰啲，咁繼承可能係喺佢哋嘅家庭之間嘅啫嘛，係咪？未去到涉及公帑，咁呢一個咧，可能大家嗰個爭議啊，就會冇咁大咧。 即系你觉得呢个嘅承认同性伴侣嘅框架应该要分阶段进行系嘛？头先听你咁讲，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可以考虑嘅方向。如果唔系，如果你谂下，如果所有嘢都要即系一锤定音，要一次过做晒嘅咧，嗱，我相信真系一个几大嘅困难嚟。因为头先我自己即系我睇到你哋问我嘅题目，咁我尝试睇下有啲咩法例，可能系市民大众又会即系平时都可能关注到，又有机会会，如果系真系要改，都有机会会修改。咁我尝试睇，其实都好多嘅，真系好多方面，即系其实。坦白講咧，因為我哋講緊嘅係家庭啊嘛，即係其實係要差唔多係要將家庭嗰個範圍可以咁講係要改啦，係咪？咁大家諗下，其實喺我哋嘅平時面對嘅，譬如好多嘅嘢裏邊咧，都係牽涉到呢樣嘢噶，所以其實改嘅範圍會好大。 同埋另一個，我覺得更加多人會爭議就係個異性伴侶啦。咁同性伴侶有權利，咁異性伴侶係咪都有權利咧？咁異性伴侶嘅權利同夫妇嘅权利嘅分野又点咧？因为而家好多人都即系唔系好愿意结婚嘅吓，咁啊，即系呢个亦都会好大嘅争议。其实你讲，甚至你无论讲对内对外或者公共资源，可能嗰个量仲大添，系嘛？嗰个影响仲大。 冇错，冇错。咁嗱，而家好多你头先所讲，好多人唔结婚啦，系咪？佢哋同居啦。咁而家其实喺个社会上咧，我哋主要就系靠我哋啲案例啊。去到睇究竟譬如即係同居嘅伴侣佢哋又有啲咩权益呀咁啦。咁嗰个我諗而家暂时如果嗰个都要睇埋呢，应该相信呢就真係要做好耐，或者可能呢嗰个大家嗰个 debate, 嗰个争拗点会好大都唔定。咁我觉得唯有就係逐步嚟到做。 是，但是呢就即是今次政府要订立这个的法律框架呢，其实都要符合返呢，就是法院对于即是人权法案里面呢，就是私生活不受干预这个的条件啦。咁当然有政府有酌情权啦，咁但是即都要是符合即是法院的一些要求啦。咁而呢头先都嘉宾都有提到，就话如果这个框架是定得太权利太窄，有可能咧，将来都有同志社群嘅唔同意啦，再提出司法嘅挑战啦。咁呢件事可能真係会拖好耐都唔定㗎。所以即係政府喺定立嘅时候，係咪都要有一定嘅程度满足到呢啲同性群体嘅同性伴侣群体嘅权益呢？ 好啊。嗱，我自己嘅个人感觉呢，就係我唔相信政府係从来都冇諗过嘅。政府一定在他的内部里面，我相信他们都有一个讨论， 我希望啦，我希望他们都曾经有个讨论的，不会希望是因为这个案例其实才去想的，是不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横跨世界大家知道呢，有关的这个其实的所谓的国际的公约啦，或者在其他国家，其实他们都有很大的程度上不同形式呢，其实他们都有去到即是立法又好，或者行政手段都好，其实是很多。甚至说你们刚才说同性或者异性，其实在很多国家他们都已经有想过。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呢，如果你问我，当然啦，香港嘅我哋自己嘅文化唔同，係咪？我哋嘅諗法唔同，明白。但係我哋唔係完全冇得参考嘅。 OK， 最后一个问题咧，都问翻咧，就系而家法院将个裁决咧就暂缓两年，俾政府去到工作啦。你觉得两年系咪有足够嘅时间去到制定呢个嘅法律框架咧？大概一分钟时间。 呢、這个要视乎政府其实佢哋有冇之前有冇一啲类似嘅谂法系谂过咯。如果你话而家完全由头到尾 start from 第一。即是第一步呢，咁就可能梗係有啲困难啦，係咪？咁但係我自己觉得咁嘅，无论困难有几大，法院而家有咁嘅判决，我哋都係要做嘅。而我相信喺立法会嘅层面，譬如我自己嚟计，我一定会全力配合或者去听取民意，当然。 係咪需要做一个好大型嘅諮詢先做得到呢？ 我觉得先要諗咗个框架先啦。如果而家某某然去做大型諮詢嘅话呢，咁多意见你听得边个？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嘅一个，即係我觉得要有个框架先得。 OK， 好啊，唔该晒江玉宽议员，多谢你啊。江玉宽议员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一位律师嚟嘅。咁呢节嘅讨论咧就嚟到呢度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之后再有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一带比较车多。而康庄道往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去到接近红隧收费广场。港铁方面，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咧服务班次需要调整。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系15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青衣站系5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系15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站至博览馆站需要额外5至8分钟，而东涌线来往香港站至东涌站咧系需要额外5至8分钟嘅行车时间。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何建中啊，这个时间呢想倾下有关于大学的迎新营一些的涉及是一些的性骚扰啊，一些风化案的事件。那好像近日都接二连三听到一些大学迎新营出现类似的事件。先是呢就是港大的护理系啦，他们在迎新营期间呢就在网上面流传呢，就是话有参与者是怀疑吸食大麻啦，亦都有咧系怀疑系就系有人咧吓抚摸就系女生嘅身体嘅一啲案件啦。咁后来咧就系警方都喺调查事件之后咧就系拘捕咗一名嘅20岁男子，控告佢两项嘅非礼罪啦。之后咧又喺呢个嘅教育大学咧吓，咁有一啲嘅迎新营性侵事件啊，发生嘅事件咧就系喺一啲嘅联校迎新营上面啦，都系喺网上面先传出消息嘅，咁就系话咧系有一啲嘅强奸嘅事件啦吓，以及咧就系偷窥冲凉嘅事件发生。咁今日咧警方咧都系喺传媒面前咧就系交代有关嘅案件啦，咁就系话咧两名嘅教育大学女学生咧就分别喺7月同8月嘅迎新营就俾咧一名28岁嘅同校男生咧就系强奸同埋偷窥嘅，咁就话咧系接获咗4名女子嘅报案啦，咁就于是咧喺寻日咧就喺大屿山北咧就拘捕咗一名28岁嘅男子，涉嫌咧就系非礼同埋窥淫嘅咁。咁而咧就係最新嘅情況咧，亦都見到嶺南大學嘅一啲迎新營咧，亦都有啲嘅片段咧喺網上面流出啊。咁涉及咧都有啲幾親密嘅舉動嘅遊戲啦嚇。咁包括係可能係講緊咧就係有兩名學生，即係有同性亦都有異性，佢哋咧就係可能係要即係近乎一啲接吻嘅行為啦嚇。咁同埋咧亦都見到有男生咧就係舐女生手指呢啲嘅場景啦咁。咁嗱當然啦，即係都呢幾件。嘅事件咧都受到社会嘅关注啦吓，咁啊特首李家超咧都系关注事件啦，咁教育局咧亦都系促请咧就系大学去到咧系严肃咁处理咧相关嘅投诉同埋配合执法机构嘅调查啦咁。咁但系何建中点样去理解真系接二连三有呢啲大学嘅迎新营活动传出呢啲事件呢？ 我谂迎新营出现问题都唔系呢一两年开始噶啦， 系其实都以往都不时听到， 咁就即系。好多年前，即系我嗰个年代就唔会有一啲所谓意淫啊，或者即系牵涉一啲男女身体接触嘅嘢。咁我觉得首先一个，其实我睇到咧，即系首先就系似乎喺校园里边有一种欺凌文化嘅出现吓，即系你见到好多嘅游戏，就算唔牵涉到呢啲即系同性有关，都系好多欺凌嘅嘢啦。咁好多即系新生啊，就参与迎新营咧，其实佢哋就好无助，因为佢哋系真系新人啊嘛。咁好多。所謂大仙啦、祖爸祖媽就濫用佢哋嘅呢啲咁樣嘅身份咧，就去做好多欺凌嘅嘢，甚至而家發展到一啲即係同性啊或者罪案有關嘅。咁我覺得其實呢一樣嘢，點講咧？其實大學可以講都係責無旁貸嘅，因為大學都出咗好多指引啦。咁但係邊個去執行啲指引咧？或者違反指引有咩後果咧？咁 同埋我諗香港大部分大學都唔會特別監管同學去搞刑身刑嘅。咁但係如果出現到啲罪案情況，咁其實係咪真係完全不管呢？咁管可以點樣管呢？因為始終你一個家長送一個即係子女去大學，咁如果佢一入去大學就遇到呢啲情況呢，咁其實真係對香港嘅聲譽都好大影響， 同埋對於真係受害者咧，都係一個好大嘅陰影啦。對於佢哋即係都係新人啦嚇，嚟到剛剛嚟到大學就遭遇到呢啲嘅事件咧，咁對於佢哋嘅大學生活嚟講，都相信有好大嘅影響啦。同埋即係頭先講你講大學嘅聲譽啦。嗱，其實睇翻咧就即係有冇啲乜嘢嘅因素嚇，即係一啲羣體壓力啊嘅因素，或者社會文化嘅因素係導致呢啲事件會發生咧？咁嗱，睇翻譬如係港大護理係迎新營嘅事件。咁样啦，即系根据一啲即系网上面嘅写法咧，咁试过系有一啲嘅玩水活动啦吓，咁佢哋就禁止吓，就被禁止着深色嘅上衣，咁所以咧就湿水之后咧，就当然系会有一啲可能系走光嘅情况出现啦，咁但系咧就唔俾佢哋咧就换衫啊，就并且继续要系饮酒啊，咁有啲人唔舒服咧都要继续去做啊，咁又譬如岭南大学即系最新嗰个事件啦，咁即系一啲嘅活动咧，先都讲啦，即系涉及一啲可能系亲密嘅行为啦。咁但系即系一啲嘅一啲搞手啦或者系迎新营里面嘅成员咧，都系叫啲唔舒服嘅一啲人士咧，都要继续睇住嗰个游戏进行啦。咁系咪真系一个即系群体嘅文化啊，去到造成咧？咁如果呢啲新人吓系唔去到继续去到进行呢啲嘅活动嘅时候，会唔会俾人排斥啊？佢哋会唔会担心即系可能佢哋交唔到朋友咧？咁样？ 所以我就覺得頭先我指出嘅就係，我覺得個欺凌文化可能係一個根源。咁跟住再玩即係過分啲，就係一啲牽涉到意淫啊，即係性騷擾啊，甚至性侵犯。所以即係當然，其實即係我相信大學而家都要處理緊呢啲個案啦。但係點樣從呢啲欺凌文化喺好多大學嘅，無論你話社堂嗰度去處理咧，可能係即係要深入啲去諗呢樣嘢。 嗱，當然啦，即係而家有一啲嘅案件已經係有執法機構去到介入嚇，並且係拘捕咗一啲係嫌疑人啦。如果係即係涉及一啲咁樣嘅即係叫做係性罪行啦嚇，咁當然係一啲嘅刑事案件咧，咁係會有執法機構嘅調查同埋係執法啦。咁但係即係究竟而家呢啲嘅刑身刑喺一啲嘅大學政策上面有冇乜嘢嘅規管？頭先你都喺度討論到嗱，而家呢啲嘅刑身刑啦，咁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啲嘅學生組織嚇，譬如係學會啦嚇，或者係學系啦嚇，或者係宿舍咧嚇，咁自己去搞嘅。咁但係大學其實都即係經傳媒嘅查詢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啲嘅政策咧去到處理，包括即係譬如有啲嘅指引，就要求佢哋咧就譬如話係唔好有一啲嘅性暗示啊，或者不恰當接觸嘅一啲嘅內容啦，又或者係有啲嘅大學咧都可能係有一啲嘅委員會去到咧係協調啦，或者係審批咧呢啲迎新營活動嘅內容嘅。咁但係即係究竟有冇係用呢？咁同埋就係當出現呢啲嘅涉嫌係風化或者係性侵嘅事件嘅時候，大學有冇啲嘅政策去到處理呢件事呢？又以及呢就係、是、有冇啲方法去到提高呢啲同學嘅搞手嘅一啲意識，等即係唔好去搞呢啲活動之餘，或者係當有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可以去到阻止呢？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点睇接二连三都有大学传出呢啲事件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呢个时间何建中啊，就请嚟咧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啦。朱敏健主席你好， 你好，陆生学生你好。 可唔可以回应一下，即系近期接二连三听到呢啲嘅事件咧，你哋平机会有咩回应？ 係我哋都正如我哋發表咗我哋公開聲明咧，我哋係非常之關注呢啲事情喺迎新營入邊出現嘅，因為咧性騷擾咧喺性別歧視條例之中咧就一直已經係一種違法嘅行為嚟嘅，而校園嘅性騷擾咧其實對年青人，尤其是初入大學嘅學生咧，係可能有長遠嘅身心影響嘅，所以呢件事咧我哋係非常之關注。 嗯，咁当然啦，即系而家已经有啲案件系有执法机构嘅执法行动啦。咁咩情况之下系可能真系有一个刑事罪行嘅发生？咩情况之下可能构成呢个嘅性骚扰？咁可能请评机会去到处理。咁有冇啲咁嘅界线嘅？ 其实系有嘅。如果系刑事罪行嗰个角度去睇咧，就系话呢一个 涉嫌做呢個行為嘅人咧，佢係有一種犯罪嘅心態先啦。譬如話如果直接喺個罪行嚟講，就話如果能夠證明到佢係非禮強姦咁樣，咁呢啲咧就已經遠離嗰個性騷擾啦，就變成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刑事罪行嘅。而睇翻性騷擾呢個行為，而又係非刑事嘅話咧，咁就亦都喺性別歧視條例入面咧係有清楚嘅說明嘅。咁大致佢包括兩大類嘅行為，第一類就話一啲言行，佢係不受另外一個人歡迎，或者令到一個人咧係感覺到受冒犯、侮辱同埋威嚇。而呢啲言行咧，都係有一個性意味或者同性有關嘅。咁用咩做標準呢？就係用一個合理嘅第三者，一個合理嘅人喺考慮到呢個情況，而佢作出一個合理嘅預期，就並不是話當事人感受係或者唔係，即係一個客觀嘅評估嚟嘅。咁第二樣咧，就係一啲間接嘅行為，即使你唔係對直接對某一個那個人去做呢啲行為，但係呢啲性意味嘅言行咧，係你即使同在場嘅其他人講或者做，但係就會製造咗一個有敵意或者係淫秽嘅氣氛，亦都具威嚇嘅意味咧，咁都會構成性騷擾嘅。 阿朱生啊，我知道好多大學都有一啲叫平等機會嘅。嘅主任啊，或者负责人啦、啊，可能有啲教授或者有啲职员系负责嘅，咁我相信你哋应该同佢哋都有比较多嘅联系。咁但系似乎好似好多都系比较被动地话，你有投诉佢就处理啦。咁其实系咪可以积极啲去就住呢啲，即系无论你哋或者大学入边嘅平等机会嘅相关嘅负责人，去跟进呢啲迎新迎出现嘅问题啊？ 冇错，嗱，好多院校其实都有呢、這个岗位嘅开设啦。咁其实都系我哋喺呢幾年嚟同各大院校一路商討，咁都係大家都係嗰個反應好正面嘅。咁我哋除咗希望佢設立一個專門嘅崗位去處理呢個有關性騷擾嘅事情之外咧，當然我哋都係鼓勵學校咧係制定一啲如何應對、如何處理性騷擾投訴或者係查詢嗰個守則。咁我哋亦都係時時同各大院校嘅呢啲崗位嘅人士咧，係有一個密切嘅接觸嘅。譬如話，我哋喺今年由1月到8月咧，其實我哋同好多院校合作咧，係舉辦咗33場嘅培訓班。咁另外，我哋同佢哋咧係設計咗一啲網上嘅培訓課程。咁亦都係相當受到各大院校嘅學生嘅師生嘅一啲支持嘅。咁特別喺月迎新迎方面咧，我哋喺6月初咧，亦都已經向各大院校咧係發出咗啲信件，希望佢哋係能夠令到呢啲迎新迎嘅人員咧係可以接受呢、這個反性騷擾課程嘅培訓。主要我哋希望佢可以提供嘅認知度喺設計活動啊，或者整個迎新迎嘅期間咧，嗰、那個敏感度咧係可以提高。 嗯，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咁耐以嚟呢啲培训课程啊，系有几多个学生参与咧？系咪都涉及呢啲即系譬如搞学生活动嘅搞手都会有份参与嘅咧？ 系会有份嘅，不过咧当然嗰个边个去参与嗰个权咧，我哋系各大院校自动去配合啦。咁上网嗰个培训课程咧系由亦都系今年一月开始推出嘅。咁應該就係好多院校都話俾我哋聽咧，其實有關處理呢方面嘅事情咧，佢哋嗰啲師生咧都已經係上咗呢啲課程噶啦。咁當然可能話我好遺憾喎，點解仲會有呢啲事情咧？正如我估頭先有嘉賓所提就話，可能一啲長期以嚟其實喺迎新營嗰個活動咧，已經係有啲習以為常，有一種次文化已經形成咗，咁大家就喺設計呢啲活動嘅時候咧，就嗰個警覺性咧係低咗。咁當然你話有啲好嚴重嘅，依家警方處理緊呢啲咧，我覺得係已經跌咗落去刑事罪行咧。咁係一啲有意識嘅犯罪咧，咁係同性騷擾喺性別歧視條例入邊嗰個條文咧。是有分別的。 嗯，因應住即近日都有幾宗呢啲大學迎新營活動嘅事件係傳出啦。咁其實你覺得平機會有冇工作可以加強咧？譬如呢啲嘅培訓課程，會唔會可以真係積極鼓勵更加多嘅學生去到參與咧？咁而你哋會唔會建議大學喺呢方面做出更加多嘅，譬如係指引啊，或者係甚至係規管呢啲活動嘅一啲工作咧？ 你講得好啱嘅，其實係有嘅。我哋恆常地咧係已經係鼓勵大學咧係去 向呢個方向進行。咁特別就係話希望佢哋咧係制定一啲處理性騷擾嘅投訴嘅固定嘅守則，而我哋咧係主動向佢哋提出咧，我哋係發信俾各大院校咧，就是、我哋係隨時預備喺呢方面咧可以提供我哋一啲經驗啊，我哋一啲協助啊咁樣樣。咁就住最近當事情發生咗咧，其實我哋就再出過一啲信件咧，係希望院方咧係可以同我哋去聯絡。是大家尋求一些更加可以具體積極的方式呢去解決目前我們所遇到的一些這些事件的帶來的困難這樣。 嗯，剛才我們都討論到呢這些學生活動迎新營活動主要都是有一些學生組織去到主辦啦，即當然大學有一些政策譬如去到協調啊，或者有發出指引啊，咁但是即始終整個活動的進行啊都是一些學生自己的活動來的，你覺得其實即係大學有冇需要即係再喺呢度介入多啲咧？ 我覺得咧介入多啲係可以嘅，但係咧當然話係咪好硬性？你又不如由大學校方去制定乜嘢活動得，乜嘢活動唔得咧？咁我覺得似乎啦，即係喺大家都係大學生啦，做得迎新營嗰啲學長、嗰啲老師亦都係相當有經驗噶啦。咁如果話將個自主權完全因為一兩件事係完全抹走咗咧？咁可能呢個係一個需要深思熟慮先至做出嘅決定。咁以平機會立場嚟講，我哋尊重各大院校個自主權。不過我哋係向佢提出一個好清晰嘅意見，就係話喺制定一啲預防性騷擾嘅守則方面咧，就必須要清楚明確，同埋對學生亦都提出一啲或者啲教授咧，亦都提出一啲明確嘅要求，希望佢哋能夠喺認知度、敏感度方面咧，係有一個好明顯嘅提升。咁因為其實迎新營其實都係一個好老嘅傳統啦。我記得我自己讀大學嘅時候都係有參加迎新營嘅。我覺得個原意係好嘅，主要就係話大家始終對呢啲敏感嘅議題係應該提高翻嗰個敏感度同埋認知度。 嗯，我想問埋咧，即係其實而家平機會係要求啲大學喺即係事件發生之後咧，係有啲乜嘢嘅求助嘅機制嘅咧？因為而家即係好幾宗事件都喺網上傳出先啦，係咪學生未有充分利用到大學嘅求助機制咧？ 我覺得呢個係有可能嘅，之所以我哋就亦都係最近咧將一啲信件咧係發咗俾相關嘅院校，咁我哋就主動咧係向院校咧係提供我哋嘅協助，我哋希望院校咧係可以咧係主動接觸我哋，或者喺同學生方面咧有涉事嘅學生咧，亦都係向佢哋提出就話佢哋嘅係有個權利係可以向平機會，或者如果覺得好嚴重嘅，當然可以向警方咧係作出申訴。咁我哋主要係鼓勵咧就話當事人是不應該不出聲的，因為根據我們歷來的調查，我們很關注的現象呢，是大概受訪的學生之中呢，40個人告訴我們是曾經遇過性騷擾，但其中只有一個是曾經採取一些舉報的行動。那我們覺得這個現象呢，是我們大家都要努力呢去糾正的。 OK， 好，時間關係跟朱敏健談到這裡先，多謝你啊。系朱敏健就系平机会主席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呢節嘅時間咧，就討論緊接二連三咧，都有大學嘅迎新營活動咧，傳出有一啲嘅性騷擾或者性罪行嘅事件啊。我喺節目嘅初段咧，都係引述咗一啲就係網上面嘅一啲情況啦嚇，有啲嘅可能係一啲嘅參與者咧，就寫翻就係迎新營活動裡面嘅情況。嗱，必須要講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嘅網上面嘅一啲傳聞啦。咁即係都要有待核實嘅。咁而家都有一啲嘅執法機構 校咧係調查緊部分嘅事件啦。咁不過都可以咧，就係引述翻咧，就係一啲大學啦嚇涉事嘅大學嘅一啲回應。咁包括咧就係香港大學方面啦嚇，港大校長張翔咧就話校方係好重視呢啲事件啊。咁就話咧大學係有秩序嘅地方，而家喺呢個調查嘅階段就唔方便透露細節。咁但校方咧會非常嚴肅咁處理，一旦發現咧調查屬實咧，就係會採取紀律行動，唔會咧容忍有關嘅行為噶。教育大學咧就話咧，為咗確保未來嘅迎新活動有序咧，咁校方將會成立專責小組，去到全面檢視迎新營嘅流程啦、指引同埋運作機制，並且咧會係全力咁配合警方嘅調查，絕不容許任何違法或者係違反校規嘅行為嘅。嶺南大學咧就講到話咧，係已經就住宿舍迎新活動涉嫌不雅行為咧，就為同學進行調查啊，咁並且咧就係準備召開學生紀律委員會咧，去到處理有關嘅個案，並且咧就係着手成立專案小組，去到檢討未來嘅迎新活動安排。 我諗即係大學話要去處理紀律啊，或者各樣嘅檢視都係啱嘅，但我更加關心就係其實可能真係要具體啲，譬如嗰一個系會嘅迎新營出問題，咁個系會其實佢都係得到學系嘅信任。其實某程度如果經常性出現啲問題咧，我就覺得係背叛咗學系嘅信任。咁我諗下系會點解可以聯繫到新生呢？都係肯定同學系有一定嘅聯繫，或者學系起碼會鼓勵佢哋去參加呢啲活動。咁所以其實可能真係要去到好個別層面，去無論由學生會到學系嘅層次。點樣去確保呢樣嘢唔再發生呢？咁我自己係比較關心。 嗱，咁各位聽眾有咩嘅意見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何建中啊，呢個時候不如都請嚟一學者同我哋傾下點樣睇呢？就係、是、大學裡面出現呢啲事件啊。電話旁邊請嚟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黎遠山。黎遠山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啊，近嚟就接二连三出现呢啲嘅大学迎新营呢啲嘅怀疑系性骚扰嘅事件啦，咁社会都好关注。咁你觉得个根源系喺边度咧？吓，咁有啲人会觉得会唔会系一啲可能系习以为常嘅文化，或者系冇乜意识、冇乜警觉性嘅文化？咁你点样分析呢啲事件发生嘅原因？ 是其实我都同意主持刚才讲呢，那个是即是意识那个不足的。是啦。即是譬如刚才你讲话啊，咁多年嚟都大学都出现性骚扰呢样嘢啦，即是迎新营。咁但其实我哋反观社会呢，其实咁多年嚟呢都即是都依然是会有性骚扰啦，或者性罪行出现啦。咁其实可能其实提到我哋就话其实是个社会的整体意识是唔系足够呢嘅一个问题啦。咁其实我諗呢其实即係唔係淨係依一個時候迎新營出現咗依啲問題，先至大家有意識到嘅。其實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啊，或者係機構啊，做緊好多唔同嘢。即係譬如平機會，佢哋2019年都出過一個係關於大學生嘅一個性騷擾調查報告啦。咁其實都好明確指出咧係有呢一個性騷擾嘅問題，而亦都咧係做咗一啲嘅好多嘅一啲工作咧去嘗試回應呢個問題嘅。係啦，咁可能我哋一陣可以再講啦。係啦，咁另外。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學校本身自己咧，其實喺唔同嘅一啲部門啦，或者可能唔同嘅人啦，佢都會做一啲即係關於譬如性騷擾啦，或者係性罪行啦，即係意識提升嘅東西嘅。咁所以你話係唔係意識不足咧？我話會係嘅。咁但係咧，其實都一路係有好多工作係做咗出嚟。咁但係我哋都要等一啲時間睇翻嗰個即係影響係唔係即係。好嘅，同埋就係我哋而家講緊嘅係，即係啱啱佢哋迎新嘅同學，可能佢都比較即係年輕啦，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係要當然希望佢哋可以更加多嘅即係教育，令到佢哋可以知道啊，呢個其實係要好小心處理咁樣樣，係咯。 其實除咗話嗰個社會層面嗰個性騷擾啊嗰啲文化，即係我自己就覺得會唔會係一種欺凌文化？其實係欺凌文化嘅一部分。即係好多近年好多大學佢社堂又好，或者學系也好，嗰啲所謂師兄師姐或者宿生會，可能一定要宿生參與嗰啲行為，可能係好難引人接受嘅行為，唔參與咗被排斥。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呢個性嗰樣嘢當然玩過分咗，但其實可能成個欺凌文化係大家一路都唔去處理或者熟視無睹喎。你同唔同意咧？ 其實我諗咧，係唔係即係一定係有欺凌文化咧？咁呢個我就好難去回答係有定冇啦。咁因為其實我哋都要睇下唔同事情喺唔同嘅情景裏面點樣出現，然之後我哋先能夠衡量究竟係咪有欺凌嘅存在。咁始終欺凌都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一個事情啦。咁我哋都係需要調查嘅嘢嚟嘅。咁但係譬如頭先阿何生你講啦，即係話啊，依啲即係情景，即係牽涉啊，又有老鬼，又有高年級啲嘅同學，同埋低年級啲嘅同學啊，會唔會有一個權力差異喺度咧？咁其實當然係會有嘅，係啦。咁即係我哋自己嘅學嘅時候見到啦，或者我哋都做過大學生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老鬼可能都好即係好好得人驚噶嘛，有時係啦，即係可能都會有呢啲情況，係啦。咁所以話呢啲係我哋點樣要去應對呢？可能我哋呢個就係我哋要問嘅問題。咁唔一定係完全去到欺凌，如果要欺凌我哋當然要即係調查處理啦，係啦，咁亦都會有機制啦，學校。咁而係反而呢種權力差異，而又喺一個形身型嘅狀態裏面出現嘅時候，咁我哋可以之後點樣去處理呢？即係譬如我哋可能之後都會講到嘅一啲嘢就係、是、個制度啦，係啦。咁其實如果係即係就住譬如異性型有同學係覺得唔舒服啊，或者係覺得係想有一啲係後續嘅跟進啊，咁其實當然可以，即係如果係涉及性騷擾啦，係啦，即係可能喺而家一啲事情裏面都有啲同學係去報警啦，直接係啦，咁都係同學可以做到嘅嘢嚟嘅，係咁。但係譬如係一啲唔涉及刑事罪行嘅嘢嘅，咁可能係一啲同性騷擾有少少關係嘅，咁其實校內都會有機制咧去處理一啲同性騷擾相關嘅事情嘅，係啦。咁當然有制度喺度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可能對於嗰個權力差異咧係即係有少少可以叫做即係平衡到翻少少啦。咁但係你話，是不是完全被逼呢，或者是同學是不是即硬要做呢，咁都要睇返當時發生個情況係點。咁但我諗係可以做多啲嘢去俾多啲渠道，即係同學去即係運用啦，令到嗰個權力嘅差異可以平衡啲嘅。 嗯，嗱，劉遠生你自己一直都有研究一啲嘅性別議題啦，以至係即係 Me Too 可能係一啲性侵、性騷擾嘅一啲問題咁樣啦。嗱，其實點樣睇今次即係香港嘅大學喺處理呢啲性騷擾事件上面嘅一啲政策同埋方法咧？咁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即係其實啲大學咧喺平機會嘅建議之下咧，都有設立一啲嘅部門啊或者職員咧去處理呢啲嘅性騷擾事件嘅。咁但係即係究竟而家呢啲嘅學生，遇上呢啲问题嘅时候，真系会揾佢哋去求助嘅情况有几多咧？咁因为见到而家都好多学生系喺呢个网上面啦，去到揭露事件或者直接系报警嘅。咁你觉得即系大学呢啲嘅处理性骚扰嘅职员或者部门，能唔能够发挥到应有嘅角色，或者仲争啲乜嘢咧？ 我就唔可以完全評論曬所有嘅院校去點樣處理呢個問題，佢哋係咪即係做得好好，或者係有冇不足咧？因為其實每一間學校咧，佢哋都有佢哋自己機制去處理呢個性騷擾嘅一啲事情嘅，係啦。其實唔單止學生嘅，其實可能職員其實都會有一個機制去處理嘅，係啦。咁呢啲唔同嘅部門其實其實唔單止係話，譬如有性騷擾發生嘅時候，我可以去即係同學校講啦，然之後有一啲嘅即係可能panel 去處理究竟去調查呢件事係唔係涉及性騷擾，如果係涉及咗之後咧，究竟應該係點樣係處罰啊，或者係有啲咩嘅措施或者行動會做翻出嚟啦，咁樣即係呢個會有啦。咁但係其實教即係我諗每一間學校都會有另外嘅一啲部門去所謂善後嘅，即係我所講善後就係點樣妥善去處理呢件事情發生之後嘅事情，例如可能點樣支援受害者啦，我哋會有輔導嘅人員啦，可以去提供輔導啦，我哋會有老師，當然係其中一個會有支援嘅角色啦，係啦。咁我諗係會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咧，係可以提供到一啲即係支援俾呢一位，即唔係呢位，即唔同覺得有被事件影響嘅人嘅。 嗱，咁其實頭先我都有引述咧，咁其實有一個間嘅大學咧都有就住迎新營活動咧係有啲指引啦，或者係有啲嘅委員會咧去到批准佢哋呢啲活動嘅內容嘅。咁你覺得仲有冇乜嘢可以做到咧喺制度上面？即係譬如話係咪要大學係應該要再介入多啲咧？咁或者係直頭有啲嘅巡查定點樣咧？你覺得大學有冇更加多嘅工作可以做？ 其实我想你刚才讲了不同院校的回应呢，其实各大学校都 講佢哋會做都好多嘢㗎啦，即係例如係有專責小組啦，或者佢可能會檢視一下而家嘅即係目前嘅一啲政策係唔係有冇不足啦。咁其實我諗我都好歡迎大學係會即係有呢一啲嘅即係措施或者係一啲嘅改進啦，係咪？即係都係一件很好嘅事情嚟嘅，係啦。咁但係反而我自己咧就會咁諗啦，即係雖然我係社會學家，但我有時都會諗就係話，除咗制度之外，係啦，我哋當然希望可以建立一個非常之完善嘅制度。咁但係其實制度之外咧，個人或者係即係群體咧，都係一個好重要，我哋要即係俾多啲工作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其實我頭先講連結翻我第一樣嘢去講嘅時候，佢嗰個社會整體意識個提升嘅問題。有時咧好多時候社會嘅整體意識嘅提升唔係靠制度嘅，淨係單單係啦，反而係我哋點樣去令到唔同嘅人去思考，就係話啊，譬如性騷擾發生啦，係唔係淨係得受害嘅同學先至要諗點樣處理呢？系啦，或者我系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可以点样做呢？我可以点样介入呢？系啦，我可以，譬如我可以点样去聆听呢一个受害者呢？或者我可以点样陪伴呢个受害者？或者咧，好多人咧，可能受害者佢未必系想进入制度嘅，系啦，即系可能我哋如果见到好多 Me Too 嘅 case 咧，其实点解会有 Me Too 咧？就系因为好多人其实佢就唔想进入制度。咁当然，点解唔想进入制度都系我哋要问嘅问题，或者可能制度未必系一个令到佢哋最舒服嘅处理方法。咁可能我哋当然可以改进嘅制度啦。咁但系同一个时间就系话 ，OK， 如果嗰个人系唔想进入制度，我哋可唔可以俾到一啲实际嘅支援佢哋咧？咁所以回归翻就系个旁观者问题啦。即系我点样意识到我作为旁观者系有一啲角色可以做嘅？系啦，即系譬如我点支援，系啦，咁亦都系社会整体意识嘅一个问题咯。系啊， okay， 好啊，多谢晒黎远山教授，多谢你吓。 系，唔该晒。 黎远山咧就系一位研究性别议题嘅学者，咁亦都系咧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嚟噶。咁我哋电话18723111，有位听众蔡女士喺电话旁边吓，蔡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请 讲啊，学生吓。咁我觉得咧呢件事咧就一定要嚴肅處理啦，因為我都知道呢個文化係好耐嘅，咁但係好多都係暫唔知隻眼開隻眼閉，因為你細個入去呢，你又唔敢投訴，又驚自己唔知會得罪咩人，咁所以我覺得有嗱，而家既然即係通曬天啦，咁就更加可以嚴肅同埋嚴厲添啊，要處理啊，一定要唔可以再俾佢喺依家學校度即係讀書啦。咁如果唔系你将来点样点样帮个社会教啲学生啫？你自己都咁咩吓？咁同埋咧，将来咧如果有呢啲咧，一定要揾啲年资深啲嘅校务人员啦，就唔可以交晒俾啲祖妈祖爸，即系佢哋话晒事，佢哋想点都得。 明白，好多谢晒蔡女士吓。咁的确咧，而家啲大学咧都系讲紧会严肃处理呢啲事件啦，并且都系计划系召开一啲嘅纪律委员嘅委员会嘅聆讯咧，去到处理事件吓。 我谂而家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头讲咧，其实都唔系个别事件或者系近一两年发生嘅事。咁我谂希望校方可以从源头上去杜绝呢啲情况发生啦，而唔系纯粹系等出咗事之后咧，先至话要纪律处理咁样。 一台玩游戏， 由刘伟恒、梁礼勤、何亨、阿一主持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直播室叫 香港电台的地址是 大家好，我是 AI 淑梅啊， 我约了 AI 淑梅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IG RTHK Radio 1同大家玩一台二十问的游戏， 一管集气，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何建中想倾下咧空气质素指标啊。其实而家政府咧系有订立咗一啲嘅空气质素指标啦，咁就为住咧七种嘅空气污染物咧去订立12项嘅空气质素指标嘅。咁而咧呢啲嘅指标咧其实系会定期咁去检讨嘅。咁所以咧就早前啦，政府都系委托咗一啲嘅顾问咧去到做研究啦。咁亦都因应住咧就世卫咧系最新嘅一啲全球空气质量指南。 吓里面新增嘅指标咧，咁啊作出咗一个嘅检讨，并且咧就系喺八月尾开始咧就展开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啦。咁而家政府咧就建议去到收紧五个现行空气质素指标啦，并且咧就加入三个咧就世卫喺最新指南里面新增嘅指标去到咨询公众吓。咁咁系讲紧边啲要收紧，边啲系要新增嘅咧吓。咁讲紧咧就系呢个包括咧就收紧嘅指标咧，包括涉及系二氧化硫啦、可吸入悬浮粒子即系 PM 十啦、微细悬浮粒子即系 PM 2.5啦等等，系呢五项嘅指标嘅。咁今次新增嘅有啲乜嘢咧？咁包括咧就系有PM 2.5嘅指标啦、二氧化氮嘅指标啦，同埋铅嘅指标嘅吓。咁系啦，咁就点样去理解呢啲指标嘅修订咧？嗱，其实而家香港喺过去十年咧，嗰啲嘅污染物咧，其实都有明显咁减少嘅。不过咧，都因应住咧2030年咧，咁其实政府有一个嘅减排嘅目标，同埋一个空气质素嘅一个指标啦。咁所以咧，依家咧都系需要再去收紧，同埋新增咧一啲嘅标准咧，去达到即系个目标啦，同埋符合世卫嘅最新嘅指引啦。 我谂。其实空气质素指标简单啲嚟讲，即系等于系一把尺啦，即系嗰把尺究竟即系系一个量度嘅工具嚟嘅。咁所以个指标大家都希望可以例如收紧，令到我哋嘅空气越嚟越好。但系同样重要就系政府点样去达到呢个指标，或者政府日常即系经常性嘅减排嘅工作。咁正如你所讲，其实过往呢咁多年，我谂大家从数据上或者从自己感官上都睇到，即系空气质素有改善嘅。咁所以大家关注就系个指标收紧之余，政府点样再去达到佢咧？咁样用咩方式咧？咁样 啊，咁但系始终啦，即系空气嘅污染咧吓，咁系涉及到即系人嘅健康啦吓，咁亦都系涉及好多嘅医疗嘅成本啦。咁所以咧就当然啦，我哋希望嗰个空气嘅质素咧就系越好，就系对人嘅健康越好啦。咁但系即系嗰啲嘅指标应该点样定立咧？系咪一个现实嘅指标咧？还是我哋应该定立更加进取嘅指标咧？咁呢个就可能系一啲嘅争议嘅问题。咁而另外亦都系关注到究竟呢啲空气污染物。可以怎样去减少呢？这个也是涉及怎样去达到这些指标的问题。不如也问一下各位听众，大家观察到近年的空气质素如何呢？有没有改善到呢？大家希望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时间请来一位环团的代表跟我们谈一下，有健康空气行动的行政总裁冯建伟。冯建伟你好。 是，你好，廖宇光。 系嗱，咁就头先都讲啦，政府就建议收紧五个现行嘅空气指标，同埋加入三个新嘅指标啦。你哋觉得个情况系点样咧？好诶，系咪满意咧？ 我谂睇翻嗰个大嘅情况咧，就系、是、其实世卫喺2021年更新咗嗰、那个空气质素指标啦。咁香港政府咧，其实随之做今次嘅空气质素指引嘅检讨，其实就嚟自于我哋香港嘅一个条例啦，空气质素管制条例，就喺2013年其实已经修订咗，规定咗每五年要最少检讨一次嘅。咁今次检讨咧，喺云云咁多个污染物里边咧，其实有一啲污染物系比较出奇地咧，就系我哋见到近年嗰个污染水平比较高或者控制唔到嘅，但系偏偏嗰啲污染物咧就冇喺政府嘅建议里边收紧咯。咁主要嚟讲，我哋讲紧两种嘅污染物值得关注嘅，咁包括就系二氧化氮啦，以及系臭氧嘅。 二氧化氮咧就系现行咧有关于一年平均时间嘅空气含量啦，同埋臭氧都系讲紧咧就系八小时嘅平均空气含量咧，呢两个指标咧系并冇去到收紧嘅吓。你点样理解呢两个问题咧？咁同埋即系会有啲咩后果咧？ 呢度我相信令到听众可能容易啲明白咧，要讲解少少就係有关修订嗰、那个背后嘅逻辑啦。咁现时政府去做嘅逻辑就係以2030年一个空气质素嘅估算嚟到计算返，譬如喺唔同污染物啦，去到2030嘅时候呢会达到咩标准啦。咁跟住再做嗰个动作呢，就係将唔同污染物嘅标准去收紧嘅。咁简单嚟讲有五个标准嘅，由最保守嘅中期目标一 一二三四五啦，五咧就是最终极目标最严谨嘅。咁头先上述两个污染物咧，其实都是处于中期目标一嗰度咯。咁我哋理解咧就是政府其实未完全 explore 晒所有可以做到去减低，特别是无论海上污染啊或者陆路污染啊，去减低二氧化氮啦。咁呢个此其一系点解佢哋未有太大信心2030系减排可以去到下一个中期目标，而再降低翻二氧化氮嘅标准啦。而臭氧咧就系咁多年嚟都系一直破纪录噶啦。咁就近几年。 嗱，冯建伟，由于我哋听一次新闻啊，转头不如同你倾多一阵好嘛？好，咁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去年九月，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天秤倒冧，导致三死六伤的事件，屋宇署向四间公司和四名人士合共提出九项检控。去年年初聆讯，屋宇署说根据调查结果和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屋宇署已经按照建筑物条例向工程直接有关的注册建筑承建商、承建商的获授权签署人、分判商和个别人士提出合共九项检控，合共是涉及四间公司和四名个别人士。观塘裁判法院已经发出传票，明年1月30号聆讯。屋宇署早前调查显示，涉事的塔式起重机由一座以焊接和螺栓接合而成的钢支撑底座承托，并且安装在钢筋混凝土上面。事发的时候，底座组件焊接位置断裂，导致整座的塔式起重机倒塌。发展局说，辖下部门在风暴过后清除潜在风险的招牌、树木、棚架等的行动已经大致完成。截至到昨日，屋宇署一共发现73宗需要跟进的个案，主要是涉及松脱招牌、棚架、窗户或者受损毁建筑物，已经即时与相关承建商跟进。屋宇署亦都已经完成巡查118个位于主要道路旁边的私人建筑地盘，当中发现9个地盘的设施有轻微损毁，有关承建商已经完成或者正进行修复工作。树木管理部门处理了大约14500棵受风暴影响的树木，包括移除大约6000棵已经倒冧或者是有危险的树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咨询会，听取专上学生对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諮詢會歷時兩個鐘，大約240名來自大學和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生出席，超過30名學生就教育、青年發展、社會流動、國家發展機遇等不同議題發表意見和提出建議。陳國基說，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希望和棟樑，更加是推動社會和經濟長遠發展的引擎。當局十分重視青年的想法，並且殷切期待和他們攜手並肩，為香港謀取更大的發展機遇，讓市民得到更幸福的生活。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政府追加撥款7000万元向震災基金注資，部分會用作支援受颱風影響引發水災的內地災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会上回应提问时说，相关机构收取的行政费不能够多于获得拨款的5%，并且要提交审核报告。他又说，当局会考虑赈灾机构以往的记录，有没有负面新闻，有没有已经成立的投诉等等，亦都有严谨审核机制。另外，多名议员申报有参与赈灾基金申请拨款机构的管理或者运作，不参与讨论和投票。财委会主席陈振英说，如果纯粹只是机构会员又希望参与讨论或者投票，在讨论或者投票之前申报就可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彩虹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小榄。而西贡大网仔路同西贡大网仔路同埋普通道交界咧系有修树工程，介乎福民路至到惠民路之间一段来回全线需要封闭。现时西贡公路往西贡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而屯赤隧道咧系有紧急维修，往屯门方向管道慢线需要封闭。咁关于港铁嘅消息，港铁由于有信号故障，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列车班次会较为疏。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青衣站维持5分钟，东涌线来往香港港至东涌站维持15分钟，机场快线来往香港站同博览馆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5至8分钟，东涌线来往香港站同来东涌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5至8分钟。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往九龙东行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往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近住东边街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警察总部。九龙区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家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而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现时龙尾到友爱村。咁收到最新嘅消息，出行到北往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係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学园街。重返一次，出行到北往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学园街。咁提返大家啲晚间嘅工程，跑马地南塘道係有道路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听朝嘅清晨6点，近住梅林别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港6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运作，绿竹盒嚟啦！你睇，对流通风同自然采光呢啲绿建设计，令我哋可以享受健康舒适嘅环境，更可以高效运用资源。绿色建筑对环境友善，仲有更多创新元素等你去发掘。9月23至29号，香港绿色建筑周，大家一齐集合绿建能量，向2050碳中和进发。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启智。 我是广东广西的文杰华。 我是广东广西的邓达志。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们等紧你。 战利欲分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政府係就住呢個新嘅空氣質素指標嘅檢討咧嚇，去到諮詢公眾啦。咁講緊就係話收緊現行咧五個嘅空氣質素指標啦，同埋加入三個新嘅新增嘅指標啦嚇。咁但何建中啊，頭先我哋都聽到環團嘅代表都指出咧，就係、是、有兩個嘅指標，兩個有關於污染物嘅指標咧係未有收緊嘅。咁就係講緊咧二氧化氮同埋臭氧啊嚇。咁当然啦，即系个指标未收紧，即系话咧嗰个达标个机会系大咗，容易咗啦。咁会唔会系令到嗰个减少呢啲污染物嘅力度可能会系有所松懈咧？咁呢个时间我哋继续请嚟咧健康空气行动行政总裁冯建伟同我哋倾下噶吓，冯建伟你好。 系你好， 系嗱，头先讲到两样嘅污染物啦，你都讲咗其中一样就系二氧化氮啦。嗱，其实睇翻咧就系过去嘅旧年嘅数字啦吓，二氧化氮一小时限值咧就系每立方二百微克啦。咁但系咧，铜锣湾啊、中环、旺角嘅路边监测站咧就系超出咗限值超过40次啊，比容许嘅次数咧多咗一倍啊。点样理解即系咁多呢啲二氧化氮超标嘅日子咧？其实二氧化氮系点样形成？点样去减少吓？咁、啊、如果个指标未有收紧嘅话，会有咩嘅后果呢？ 其实如果我哋讲路边嘅话咧，那个排放源咧，主要就系车辆啦。咁、各类型车辆都有嘅，包括商用车辆啦，咁又系货车啦、巴士啦等等啦。咁另外私家车都会排放嘅。咁其实我谂而家睇紧个分别咧，即系究竟唔同污染物嗰个标准行得？即係緊一格啦，或者收緊一格啦，向前嘅標準邁向一步啦。咁我哋嗰個擔心就係咧，而家嗰個污染情況已經係嚴重啦。咁但係咧喺政府個建議裏面唔作收緊的話咧，背後嗰個邏輯其實係咪站得住腳咯？咁如果睇翻政府文件咧，其實佢有一個圖表係特別係講2030年有關啱啱講緊呢個污染物啦，即係二氧化氮嗰、那個年均濃度嘅一個估算。咁成个香港地图啦，大家可以幻想一下，成个香港地图咧，其实绝大部分地方咧都已经符合咗系下一个嘅中期目标噶啦。咁唯独是系咧有一啲香港嘅水域上面咧系未能够达标嘅啫。咁以我哋睇法咧就系、是、会唔会其实政府咧就系忽略咗某一啲而家嘅技术系容许到减低水域上嘅污染情况，咁而于是个估算系略嫌保守咯。咁嗱，如果讲水域嘅污染源咧，其实就讲紧船只啦，系啦系啦， 吓吓，咁系船嘅污染系点样嘅咧吓？ 香港嘅船隻污染主要嚟自几样啦，咁一就有远洋船嘅，咁嗰啲主要系货船啦、邮轮等等啦，咁另外仲有系本地船隻啦，或者系内河船啦，包括香港去澳门啊、珠三角等等啦。咁其实呢啲船隻咧，近年嚟个讨论咧，只能够focus 喺咧就系、是、液化嘅天然气嗰度咯。咁但系咧，其实近年嗰个讨论有关技术咧系快咗好多噶。特别系啱啱七月啦，国际海事组织啦修订咗就系2050嗰、那个一个目标啦，就系话要2050咧达到碳排放系零啦。咁促使咗好多技术嘅发展，包括就系氢气啦，或者系阿蒙尼亚等等啦。咁但系如果睇翻政府今次呢个咨询文件里边嘅建议嘅唔同政策措施咧，其实未有提及就系呢啲新类型或者系趋向零排放嘅船隻嘅技术咯。咁所以我哋睇咧就系、是、其实冇consider 呢啲嘅技术咧，会令到嗰个估算系保守咗咯。 系。 咁嗰、那个所谓 VOC 咧，那个可挥发嘅有机物质嗰、那个进一步嘅管制，你哋有咩建议咧？ 系。如果讲緊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啦，我相信个背景就係话臭氧啦，咁佢嚟自两种主要嘅前驱物啦，咁包括就係啱啱讲呢种英文就 VOC 啦，咁另外一种呢就係氮氧化物嘅，咁其实 以我哋睇法咧，就係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加速去完成個研究咯。咁事源就係2021年起咧，香港政府同內地特別係大灣區嘅政府咧，都做緊一啲研究，就係睇緊點樣能夠收緊到就係呢一種嘅區域性污染物嘅。咁兩者有分別嘅，喺香港咧比較少工業嘅活動啦，咁所以嗰個污染源咧，可能就喺日常使用嘅譬如有啲香味嘅物品啦，咁但係咧喺珠三角或者大灣區咧，會比較多係工業嘅活動嘅，咁所以兩者即係兩地嗰個嘅污染源係有唔同咯。我哋其實要依賴就係學術研究去做多啲去揾到污染源咯。 嗯，其实见到咧过去嗰十年啦，即系讲2013至2022年咧，臭氧嗰个嘅空气含量咧系不跌反升的，即系当其他嘅污染物都下跌嘅时候，臭氧系上升嘅。咁而咧今次嘅空气质素指标嘅检讨之中咧，臭氧嘅指标亦都系冇收紧，头先都有讲到啦。虽然加咗一个新嘅指标，但系即系另一个指标就冇收紧啦。你有咩嘅建议？头先你都话即系希望可以会唔会可以就住一啲VOC 嘅使用？去到作出一啲工作啊，或者即系区域去作出啲工作，你有冇多啲建议咧吓？ 系具体建议咧，我谂我哋真系要留待政府啦，或者学术界去做啦。但系我哋今次即系讨论翻空气质素指标咧，就系、是如果今次嗰个逻辑咧，就系喺2030年个估算。如果即系经过由2021年开始做研究啦，去到2030年。香港以至內地大灣區啦，嗰、那個臭氧情況竟然唔能夠由現時嗰、那個中期目標一行去中期目標二咧，咁我諗會係好多界別都會係大失所望咯，因為臭氧呢件事頭先所講啦，過往幾年嗰、那個升幅係明顯嘅，唯獨係呢隻污染物係上升，其他污染物都下降緊。另外咧就係、是成個內地啦，同埋香港抌咗好多資源去做研究嘅，咁所以我哋會好好驚訝，就係如果嗰個臭氧嘅標準係即係唔進一步收緊啦，會唔會反映咗其實政府冇信心或者冇魄力去將一啲嘅研究啦，可以 translate 到一啲可執行嘅政策咯。 OK， 好，唔該曬馮建偉，多謝你嚇。馮建偉就係健康空氣行動嘅行政總裁嚟噶。嗱，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咧，要講一講，咁就係話咧，港鐵由於有信號故障啊，咁工程人員仍然喺度搶修緊，東涌線服務咧係進一步調整，來往香港站至到青衣站咧係八分鐘一班車噶，咁而來往香港站至到東涌站咧就係十六分。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来往香港站至到博览馆站咧就系15分钟一班车噶吓。嗱，何建中啊，即系呢个空气质素嘅问题咧，咁当然关乎人类嘅吓居民嘅健康啦。咁但系其实咧就睇翻政府嘅文件咧，咁其实都仲有其他嘢咧系同呢啲空气质素嘅指标有关系噶。咁包括咧就系、是、环境影响评估啦吓，即系讲一啲工程嘅环评啦。以至到咧就係一啲嘅指定嘅工序牌照申請，其實咧呢啲嘢咧喺處理嘅時候都係要符合咧空氣質素嘅指標嘅。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嘅政府嘅建議修訂，咁就係有環團覺得應該要再進取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進取啲嘅時候，會唔會都令到呢啲譬如工程啊或者係牌照嘅申請，可能會有機會唔符合呢啲嘅標準呢？ 所以 要攞个平衡，系咪要攞个平衡？ 系啊，所以变咗个指标，即系头先我讲系一把尺，但系嗰把尺嗰个影响都会好大。咁所以其实最关键都系要切实对于所有污染物做一啲即系控制嘅措施咯。 系吓，咁呢个时候都休息一阵啦。咁我哋都睇睇究竟政府嚟紧咧呢个嘅公众咨询，咁大家都可以就住呢个空气质素指标作出一啲嘅建议啦，或者咧就住即系香港政府咧系处理呢个空气质素问题咧，咁都可以有嘅继续更加多嘅讨论啦。休息一阵先，翻嚟继续再倾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全乎一心。 晚清商人胡雪岩的商道与人道， 主持冯杰、轩俊远。 今集请嚟中大历史系副教授卜永坚，讲下晚清嘅时代背景同营商嘅大环境。 实际上咧，中外商人咧，即系大家系合作非常愉快。佢哋嘅共同敌人咧，就系清朝官员，因为清朝官员极度呢个贪污腐败。 全乎一心，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24集， 代孕者。 啊哈，原来传闻中的女朋友就是…… 唔好讲嘢，你快啲走，唔该。 佢系 我系阿君嘅女朋友啊。 哦， 你仲喺度乱讲嘢，快啲走。 Yes sir， 我再揾你啊。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9，自由风，自由风，最后一节咧，想倾下关于牛头角街市，何建中咁，由于咧就政府早前咧就预留咗20亿去进行街市现代化计划啦，咁啊总共咧系有6个嘅街市咧系呢个目标嘅现代化计划之中嘅目标街市嚟噶，咁其中一个就系头先讲嘅牛头角街市啦，咁就需要咧就做一啲嘅提升工程啦，咁包括系咧系安装冷气啊，重新划过个布局啊，换咗啲排污系统啊，将啲家禽吓活家禽嘅售卖摊档咧，就以橱窗嘅方式去到设计咧，去到即系保持卫生啦，并且咧就设置譬如猪只嘅一啲淘汰，即系一啲猪只嘅一啲暂存室吓。咁就呢啲嘅工程咧系需要做嘅。咁寻日咧就系观塘区议会咧就系讨论咗相关嘅问题。咁因为咧就呢个嘅街市嘅提升工程咧，咁当然啦会影响到啲档贩啦吓。咁而家政府就谂紧咧喺附近嘅一啲地方咧就系兴建一个临时嘅短期街市，去到安置啲摊贩。咁等呢个嘅牛头角街市嘅提升工程完成咧，就将佢哋搬翻入去。咁究竟？个临时街市摆喺边咧？咁而嗰个街市嘅工程又要做几耐？会有几大嘅影响咧？吓，咁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区议员同我哋倾下啦。 吓， 电话旁边有观塘区区议员啊，庞志生啊，庞志生议员你好， 你好， 系嗱，寻日区议会就倾呢个嘅牛头角街市嘅问题啦。咁头先我就提到话，即系呢个要做提升工程啦，个内容有冇意见咧？搵呢个临时街市有冇意见咧？吓，你嘅睇法系点啊？ 我觉得呢就就住呢、這个即呢个工程系必须嘅，因为其实好多街坊都反映牛头角街市呢设施好老化。但係佢嗰个临时街市嘅建议呢，我哋其实昨日区议会都追问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我哋需要一个清晰嘅时间表。究竟实际呢个工程期佢预计系几耐，但当时政府嘅回复呢就係话，因为佢好初步，所以佢讲唔实。佢以香港仔街市為例咧，佢就話香港仔街市大概做咗1年0.4个月，以此為類比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咧，牛頭角街市比香港仔街市咧個情況係即係佢係面積係大啲嘅。咁所以我哋好多同事，包括我都係追問佢一個問題，究竟俾翻時間表我哋。 係，你覺得其實牛頭角街市有幾急需去到現代化做一啲提升工程咧？因為即係根據政府文件講啦，牛頭角街市就1981年啟用嚇，到而家都超過40年啦。咁就話有啲嘅攤檔好細啊，通道亦都比較窄啊。咁你自己觀察到牛頭角街市嘅問題又係點啊？ 其實近呢半年咧，我連有三次係大概凌晨時段去牛頭角街市及附近嘅一啲地方係巡視嘅。咁呢亦都發現到，即係好似有啲報紙嘅記者都拍到嘅，就啲老鼠周圍走，更甚至呢可能喺肉檔啊、魚檔啊嗰度喺度跳舞咁樣嘅。咁呢個情況係嚴重嘅。咁但係其實我自己睇，根據我自己經驗啦，好多一啲比較舊嘅街市做完一次大翻身之後呢，其實呢類情況會急劇改善好多。原因其實大家都明白，因為一啲老化嘅設施可能無論點清潔都好啦，都好容易有啲地方係匿到老鼠。咁同埋就咁佢做咗呢個清潔之後，其實即係做咗個裝修會好好多。咁所以我係認同佢必須要去改善。 但係而家食環署咧，行業話現有380个檔户咧，就遷移去到新嘅臨時街市之後56檔。咁即係話，其實首先對於市民街坊嚟講個好不便啦，另外對啲商販嘅經營亦都有影響啦。咁喺個區議會會議度，咁食環署或者有關部門點樣回應呢個問題咧？ 嗱，其實咧這個正正就係我當時亦都提過一個情況，就係咩咧？首先第一，我希望政府可以有兩個考慮，第一就係、是、用佢發翻佢而家個 plan， 不過要俾清咗時間表同埋。究竟几钱？第二，我希望佢可以多一个建议，就系话， 一個分階段的裝修和維修。咁即係譬如咁咧，你就可以盡量將檔主嘅影響同埋市民，即係唔使另外揾個位去揾臨時家私等等，係減省咗好多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案。咁但係當時政府嘅同事亦都覆咗我一個問題，因為呢一次嘅改動咧，牽涉到加冷氣等等一啲可能中央嘅系統管理，咁可能喺統一嘅裝修上面咧，佢哋有一定難度。咁我就此我都好希望嗱，其實對呢啲工程，我哋不外乎都係要考慮幾樣嘢咧。第一，公帑使幾多；第二，工程期係幾多。我希望佢可以清晰話到俾居民聽。咁有呢個清晰嘅數據，市民就知道應該點樣。 係對於臨時街市嘅選址啊，你有冇意見咧？嗱，政府就列出咗三個嘅選址可能性啦。咁而比較傾向咧，就係牛頭角公園嘅七人足球場啊。你點睇啊？同唔同意啊？ 嗱。其实三个地方的选址呢各有优劣的。咁但是牛头角七人足球场那里呢其实是一个叫兴建即是改建成本最低街坊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地方来的。咁呢所以我自己都如果你说真的要觅一个临时一个地方去做临时街市那个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咁但係我希望喺度表達一個位置，就係咩呢？嗰、那個位呢係離民居相當近。咁如果成個工程期，假設依家牛頭角街市成個工程期講完，講到最後佢要三年，咁即係個臨時街市要係放喺個三年。咁即係話附近嘅居民喺凌晨嘅三連續三年嘅凌晨三點鐘都會有好多車出車入喺度放貨，對居民嚟講影響係非常之大。所以我先至有嗰个叫做牛头角街市分段装修嘅呢一个建议出嚟， 同埋因为街市就唔净止系一啲摊档噶嘛，咁佢有好多嘅即系鲜肉啊、鲜鱼啊、菜啊各样嘢，咁其实佢喺个七人足球场度设置，佢周边啲道路啊、嗰啲配套设施足唔足够啊，同埋会唔会都影响到民居 咧？我啱啱都其实讲过嘅。就是话嗰度离民居相当近，而且佢嗰度咧，离民居相当近。咁其实所只要你系街市，只要系露天，其实对于生鲜食品嚟讲系好致命嘅。 系 我自己喺之前维园搞过一啲墟市，当时我哋想做生鲜都做唔到，原因就咩啊？冇雪柜或者雪柜个不足。做唔到大批，但系你睇下而家我哋牛头角街市嘅货贩嘅商贩系需要放几多货喺度？系唔系有一个地方可以适合俾佢做？我明白呢个系有一定难度，但系正正就系因为我讲呢样嘢，佢七人足球场嗰度系嗰个地方系容易改建嘅，就唔需要大兴土木去重新搞住。咁所以我先至话嗰个系一个比较合适嘅地方。 系嗱，咁就你都提出话希望可以分阶段咁去翻新啦。咁头先你都引述咗处方就系话，咁可能因为要有一啲涉及中央冷气嘅工程，有难度啦吓。咁但系即系讲紧嘅就系、是、牛头角街市系有成380档啦。咁而临时街市其实咧就系头先讲牛头角公园嘅足球场咧，都系提供到56档嘅摊贩嘅啫，有机会。真系咧，部分嘅摊档系冇办法喺呢个过渡期里面咧，系继续营业嘅。你有冇啲咩嘅建议咧？ 或者我可唔可以喺度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其实你知唔知道而家三百几个档贩咧，究竟实质持牌人有几多个？ 哦，咁不如你讲下啦。 系啦，其实个情况咧就咁嘅。其实一般比较老式嘅街市咧，可能咧有一个人系攞几个档嘅。咁咧，而家我自己粗略估算咧。可能咧，大概系得150个系真真正正系档主嘅啫。系啦。咁、 okay. 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情况，但系我觉得呢件事应该分开嚟讲。首先第一就系咩事呢？如果而家牛头角街市，佢嗰个叫做生鲜，即究竟有几多少生鲜嘅？相反是可以轉移到過去臨時街市， 究竟滿唔滿足到現時生鮮商販嘅需求，呢個係第一。第二，佢能唔能夠做到？譬如一啲乾貨嘅檔主，係可唔可以以一個補貼嘅形式，等佢遷移咗過去一啲附近食環署嘅一啲街市，即係乾貨檔，咁等佢可以繼續營業。同埋當時即係喺會議上面。佢都講過，就係香港仔街市喺呢個搬遷過程裏面，其實都有一個補貼嘅。咁我都好希望佢可以盡快俾出呢啲資料。 好啊，好多謝曬龐志生議員，多謝你嚇，就係觀塘區嘅區議員啦。咁其實除咗呢個牛頭角街市之外咧，仲有幾個，包括香港仔啦、美孚麗灣啦、九龍城街市啦、洋屋道同埋北葵涌咧，都係需要有呢啲嘅呢個現代化嘅計劃㗎。